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十一集。皇上很生气，上。承欢气冲冲进了大明宫，径直闯进了轩辕林的寝殿，抡起枕头狠狠砸了一顿床铺，脸色狰狞的像是要吃人。 陈荣不是很清高吗？不是很冷淡吗？这才几天的功夫，两人都快亲在一起了。 陈欢气得发抖，心里酸得厉害，嫉妒像是小火苗，将他整个人都点燃了起来。他死死抓着枕头，想大叫，想摔砸东西，想拿把刀直接去戳死陈荣，可这些念头在他脑海里转来转去，最终变成了轩辕岭刚才喜悦的脸。他真的喜欢陈荣，不是对自己的一时新鲜，也不是对后妃的敷衍，他真的将那个人放在心上，会因为他的一个小动作而觉得高兴。陈荣之于轩辕岭，如同轩辕岭之于自己。陈欢忽然趴在了床上，撩起被子将整个人都盖了起来，嘴里死死咬着枕头，呜呜咽咽地骂起来。到了上药的时辰，张晋忠到处没找到人，只能来这里看看，一进来便瞧见了床上鼓起来的包，立刻沉了脸。 你太没规矩了，这是龙床，就算没有旁人看见，你也不能大白天的还卧在上头，赶紧起来。 陈欢怒道。 我就不走，你别烦我，你再吵我，我真的揍你啊。 张晋忠气得竖起眉毛。 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是不是病了？声音怎么哑了？ 陈欢顿了两秒，才闷闷道。 骂人骂的。 张晋忠气得肝疼。 你看看你这副刻薄样子，但凡你肯温和些，皇上也不能对你这般不留情面。 这句话戳中了陈欢的逆鳞，他腾的从床榻上跳起来。 他看不上我是因为我刻薄，陈荣就不刻薄？ 张晋忠唬了一跳，连忙来捂他的嘴。 你这又是怎么了？怎么老提他？你因为他受的罪还少，怎么不长记性啊？ 陈欢抿紧了嘴唇没吭声，心口却一阵阵的发疼，他有些晕，眼前忽明忽暗的。他从来不肯在人前示弱，推着张晋忠往外头走。 你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我一个人静静。 张晋忠反手拉住他。 你要想一个人待着就去偏殿，在这里算怎么回事啊？ 两人拉拉扯扯，陈欢挣不开他，心里烦得厉害。 你怎么这么闲呢？我和你有关系吗？你管我干什么？我求你别管我了行吗？ 张晋忠被说得愣了一下，他见过不少白眼狼，可哪一个不是当面一套背地一套，陈欢这样的还是第一回见，这眼下还用得着自己呢就敢翻脸。他气得浑身哆嗦，抖着手指陈欢。陈欢有些心虚，却顾不上别的，硬生生将他推了出去，下一瞬就腿一软跌在了地上。眼前景象黑白交加，让他头脑晕乎乎的，不自觉地歪倒在了地上。外头张晋忠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。 好好好好，你个陈欢啊，我这半只脚踏进土里的人头一回打了眼儿。你很好，咱们往后就老死不相往来，你下回就是被皇上打死，我都不会替你求情一句。 他气呼呼地甩着拂尘走了。陈欢松了口气，一股夹着痛苦的酸涩却涌上来。轩辕岭要陈荣在一起了，张晋忠也气得不理他了。 他死鱼似的瘫在了地上，心里乱糟糟的，又不肯认命。既然轩辕林把他带回来，那多少也是喜欢他的吧。和陈荣比，他就真的差那么多。他不甘心，咬着牙爬起来，眼前忽明忽暗的，他知道自己这是被气的，说不得什么时候就要晕过去，但他不肯老老实实地躺着，心里那口气憋得他要炸了。要是不想个法子赶走陈荣，他一定会被气死的。怎么办呢？假传圣旨把人调出去做官好了。他很快又觉得这样不行，因为做官的圣旨不是口谕，需要吏部盖印留存。他要是真这么做了，轩辕凛真的会打死他。那给陈荣找个女人，给他扣一顶秽乱宫闱的帽子。程欢有些心动，又有些茫然。这计策听起来有些复杂，他要怎么做才能神不知鬼不觉？最重要的一点，他要去哪里找个女人来做这种事？事情要是真成了，固然陈荣不会有好果子吃，可那个女人恐怕一条命都得搭进去。不成不成，他思前想后，还是决定直接去找陈荣，吓唬他，把他吓跑。他小公鸡一样挺着胸膛去了翰林院。程欢刻薄的名声满朝文武都听闻过，一见他来，大小官员都纷纷避开了。程欢拉住了一个年轻人， 我问你，陈荣在哪儿？ 年轻人被问得一愣，他不过是来找些书，对这里的人并不熟悉，下意识就摇了摇头。程欢很不满意，他提高了音调， 你不知道他不是学问很厉害吗？一个小小的庶吉士，三天两头被皇上召见。 他说起这茬，年轻人像是被提醒了，原来是他啊，这个年纪这般学问确实不错，只是心性浮躁了些，也过于自负，还应当再磨练。只是他如今已经是正七品的编修，是朝廷命官了。程欢脸一黑，庶吉士才做了几天啊，竟然就升官了。他忍不住骂了两句，那年轻人毕竟是读书人，听不来他这般粗鄙，忍不住皱起眉头。程欢恶语恶气地问他， 人在哪儿？带我过去。 年轻人举了举手里的典籍，容我将这些典籍妥当安置再随你去。 再废话就揍你。 年轻人忍不住打量他一眼，忽然笑了笑，你脚不虚浮，怕是没力气动手，这双目红肿，来之前哭过了。程欢一呆，脸色登时涨红起来，凶神恶煞地盯着对方。 你胡说八道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怎么可能会哭？ 他说完就越过年轻人，径直往前跑，一副十分明显的被戳中了痛脚，落荒而逃的架势。年轻人看着他的背影，微微笑起来，拉住路过的一个小官，将手里的典籍交给他，劳驾，替谢某将这些送去忠义侯府。小官微微一愣，等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对方已经追着程欢去了。他拖着典籍走了两步，忽地顿住脚。 谢某，忠义侯府，他就是那位谢凤环，谢二公子。 谢凤环虽然体弱，可好在身体健康，程欢却还拖着一身的伤，示意没多久就追上。程欢看见他颇有些心虚的扭开头，说的话倒是凶巴巴的， 你追上来干什么？不怕我揍你啊？ 谢凤环上下打量着他，这人滴溜溜转着眼睛的样子，当真是像极了他那兄长，只是他那兄长早已仙逝，性情也沉稳了许多，并不如眼前这孩子这般跳脱。你说你要去寻那陈荣，我若是不与你引路，你何时能找到？程欢被问得一呆，半晌才抬手挠了挠头， 你 是不是想找我办什么事？升官不行，皇上还是很看重才学的。 谢凤欢忍不住一笑，又摇摇头。你这样子的性子怎么会成为大总管？这为人处事比起张晋忠来说可是差得远了。陈欢得意起来，抬了抬下巴看着谢凤欢。 我长得好看啊。 两人正说着话，陈荣与人交谈着从一间屋子里出来。陈欢脸色突变，忽的就窜了过去，一把揪住陈荣的衣领，将他拽了过来。 可算让我逮着你了。 陈荣愣了愣，很快认出来陈欢，脸上不由露出来冷笑，伸手掰开他的手指。 怎么，上次的板子没挨够，还敢来招惹我？ 陈欢屁股一疼，心里怒火更盛。 你以为皇上打我是为了你？那是因为我假传圣旨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啊？ 陈荣一愣，谢凤环也愣了，这小子怎么胆大包天做出这种事情来？他想起自己那兄长还在世时也做过这般荒唐事，顿觉头疼，连忙遣散了周遭看热闹的人。好在翰林院掌事的多数是他昔年同窗好友，肯给他面子，将众人都遣了出去，只剩了他们三人在这里。陈荣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 你实在是胆大包天，皇上竟然还让你活着。 陈欢面露得意。 那当然，皇上还是很看重我的，要是你早死多少回了。 陈荣冷笑。 哼，看重你，你这身上可还有一寸皮肉是完整的。 这话说的陈欢浑身上下都疼，捏起拳头来就要打。陈荣也不甘示弱，两人很快扭打在一起。谢凤环愣了愣，这陈欢莫不是个傻子，竟然追到翰林院来和人打架。这大庭广众的，旁人就算听不出他们说了什么，可先动手的是他，这挨罚的当然也是他。 都住手，陈欢，你身为内侍总管，怎可如此失态？陈荣，你看看你，可还有读书人的斯文体面？ 陈欢没被说动，但陈荣却涨红了脸，忍不住看了一眼谢凤欢，心里很不服气。他这个年纪素来自视甚高，可进了这翰林院，人人都说他比起当年的谢凤欢来说差了不少。他只觉得那是旁人小瞧他，心里就不待见起那素未蒙面的谢凤欢来，可不想今日竟然能遇见他。他心里厌恶对方这副指手画脚的样子，越发不肯在他面前丢人。果然素了脸没再动弹，他不肯动手，陈欢也没法子，只好凶巴巴地瞪着他，眼底红彤彤的，像是要吃人。陈荣冷笑。 哼，你这副样子当真可笑得很，莫不是对皇上动了心吧？一个阉人竟然也敢对皇上动那样的心思，你说皇上要是知道会不会把你乱棍打死？ 陈欢脸一白，乱棍打死的确凶残了些，可他却不是被这个吓到了，而是想起来轩辕岭说过，要是自己真要死，千万别脏了他的地方，当真是十分嫌弃自己了。他心里闷闷地疼起来，咬着嘴唇没吭声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